经典。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918事变发生后，国联派遣了一个国际调查团到远东实施调查918事变情况。这个调查团就是李顿调查团，他们交出了什么样的调查结果呢？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918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918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就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便染指中国东北。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 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的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而撤军。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里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里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里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里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事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都说在侵华过程当中，日军善于做情报，土肥原贤二、南本龙石等大特务在中国活动极为频繁。然而看到1933年日本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居然出现了918事变时张学良将军在协和医院养病的照片，还是令人感到惊讶。要知道，这样的照片即便是中方报刊上也不曾经出现过的。张学良将军晚年承认，在日军发动918事变时，是自己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乘永绥号军舰，即毛主席后来曾经乘坐并提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长江舰，他是要前往剿共前线督战的。由于该舰没有与陆上联络用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直到9月19日到达九江，蒋才知道沈阳发生了事变。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将军在阐述这段历史责任的时候，提到自己得知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正在剧院看戏，随后立即返回养病的协和医院，并在那里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商讨以后，向沈阳方面下达了避免冲突、静候国联解决的命令，从而导致了沈阳的轻易沦陷。可见918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确在协和医院养病，日方情报是准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报刊上却在刊登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对张学良口诛笔伐。也许舆论初衷是好的，但文章虽然骂得痛快，却和事实相去甚远。真实情况是，918之前，蝴蝶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一个人犯了错，所有他做过没做过的黑锅都可以往他的头上扣。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心态值得思索。而在对情报的掌握上，也可看出日方做得更为准确。这张照片 也反映了当时张学良将军在918事变时的状态。张学良在郭松龄事件时，由于过于苦闷，开始接触鸦片。接任东北军领袖以后，又发展为吗啡瘾，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这大概也是他在918事变中做出错误决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毒瘾的折磨，让一个少年有为的将领几乎沦为废人。无论在处理东北问题，还是后来的长城抗战，萎靡的精神状态都大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很多人对之十分失望。后来，张学良将军因此痛下决心，冒死戒毒，终于走出了阴影，励精图治于收复故土，乃至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值得钦佩。在日军攻占沈阳过程中，张的总部、住所、边业银行等都被占领，留在东北的巨额财富皆被日军夺取。然而，从日方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历史事件的影子。这两张照片来自于日本续兵部1933年发行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事实上，关东军真的曾经安排将张学良的私人财物运往北平归还，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这件事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当面向张学良问起，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反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三省，你还给我呀。你还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此事原只有文献记载，这两张照片算是给出了更为直接的证据。拒绝了日本的拉拢，张学良将军在被免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处分下，在北平组织后援会，给被隔绝在敌后的东北军将领写信，并设法派人联络，运送补给物资，积极组织义勇军，一度成为东北敌后战场最有力的支持者。日军也因此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认为他和他的部下是威胁满洲国的头号敌人，必除之而后快。可见，尽管张学良将军在丢失东北的问题上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知耻而后勇，仍不愧为一名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35000吨的比瑞号战列舰访问日本。此时，作为合作的标本，溥仪在日本政界视野里如日中天，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的功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出一副日满和谐的姿态来。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溥仪甚至动了 利用日本皇室摆脱关东军控制的主意。然而溥仪不知道的是，他这次访问却是暗藏杀机。根据日本最新披露的档案，在溥仪访日前夕，日本警方刚刚破获了一起针对溥仪的刺杀计划。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东京新宿三丁目执勤的日本警察发现一名行人行迹可疑，携带有武器，当即上前询问，对方支支吾吾之下夺路逃走。对这样的可疑人员，日本警方十分警惕，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动荡之中，经常有崇尚一人一枪解决问题的危险人物出现，正行社、血盟团等团体抓之不尽。日本首相犬养毅、邦口雄性等先后倒在暗杀者的枪下。过几个月，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永田铁山这样的军务局长，甚至连涉及一个东京火葬场也能导致设计师枪杀同行。所谓军国主义，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调动了起来。因此，这名掉头就跑的可疑人员立刻引发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个要刺杀要人的疯子。在警方的全力追捕下，这名犯人不久落网。此人名叫小见山登，22岁，正式职业是日活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随后的审问让警方大吃一惊，这个貌不惊人的演员竟然真的是一个暗杀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目标则是即将访问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小见山登1913年出生于冈山，根据其供述，他曾经在东京读过大学，中途辍学到神户，靠拉洋片度日。日本的拉洋片和中国天桥的把式有些不一样，但性质相同，也曾风靡一时。后来他被日活映画公司看中，在几部影片当中担任过角色。不过这个对艺术蛮有追求的小见山并不把演员这个行业当成自己职业的全部，他同时主持一个叫做世新塾的诗歌协会，并且开办了一个教室，专门无偿教授附近的无钱读书的少年。也正是因为这个教室，引发了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的注意。他们认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此人大有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共产党的嫌疑，而且对他一个演员如何有钱办教室很是怀疑。因此小见山登曾经一度被特高课列入危险人物监视。然而此后的一件事情让日本警方对小见山登放了心。918事变以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小见山登曾经强闯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且拔刀进行威胁，气焰十分嚣张。这一事件中，中方当即奋起反击，并引用国际法，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小见山登等为首恶徒判处成义。认识到小见山登的立场没有问题，同时调查到小见山登开办教室的钱来自于他做艺妓的情人，日本警方对他不免放松了警惕，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罢了。然而没脑子的日本警方却没有想到，小见山登这种所谓有社会责任感的右翼，往往因为其狂热更容易出问题。小见山登被捕以后供认，他开办的世新塾实际是一个政治结社，在他和嫡系弟子冈岛等人的策划下，他们正准备在溥仪到东京访问时对其实施暗杀，暗杀使用的武器为冈岛搞到的手枪。这次小见山登到新宿就是去踩点的， 因为溥仪访日期间预定乘坐敞篷车通过那里。小剑、山登并供认，他们还计划火烧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根据日本宝岛社《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记述，在官方记录中，小剑、山登暗杀溥仪的目的是，他认为东亚的和平系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而满洲国的存在无疑将严重影响这种关系，所以他筹划刺杀溥仪，以瓦解满洲国，平息东亚的战乱。因此小剑、山登被轻松放过，并成为侵华派都是麻烦制造者的典型。战后小剑、山登曾组织过10万人签名的活动，要求释放日本战犯，颇为活跃。其为侵华日军将领田俊六撰写的图书至今还在日本的亚马逊上销售。这种官方说法宛然将小剑、山登放在了侵华派立场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说杀了一个溥仪是否可以瓦解满洲国，从小剑、山登此前持刀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来看，此人会有如此强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吗？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评论颇有些见地，对这次事件该书举出了一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小剑、山登要实施对溥仪的刺杀，必须要有武器。搜查获得的手枪是冈岛从协行社获得的，而协行社则称该手枪为展览品，被冈岛所盗窃。似乎说得通，只是同时被盗的还有这支枪的所有的子弹数十发。展品怎么可能带着实弹呢？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而了解协行社背景的人对此不会觉得很费解。协行社是日本陆军士官的俱乐部，当时日本陆军中正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认为目前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不够强势，其理由之一就是溥仪这个纯粹的中国人当满洲国皇帝难以保障对日本的忠诚。他们的策划是利用溥仪无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溥杰也是地道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本人为何要让溥仪退位，让位于溥杰呢？关于溥仪的暗杀计划还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